你什么意思？暴风你不抓了？ 他死死地扯住郭林想要起身的动作，而被他拉住的男人却只是紧绷着侧脸，不发一语。乔家咬了咬牙， 人你还要抓，但是你不相信我，你认为刘宇的死我有责任。郭林，我当时一个人面对李岩和两个打手，李岩问我认不认识刘宇，我只要开口，你去认领的尸体就会多一个。刘宇还能盖个红旗，我乔家丧个屁。这么多天你不跟我联系，我也不知道你的状况。刘宇连着这么多天找我麻烦，是个人都看得出来有问题，他甚至跑到我家当着乔姐的面给我戴手铐，你知道吗？ 最后一句话乔家几乎是吼出来的，连日来的心惊胆战在面对郭林这种追究的态度时彻底转变成了无法宣泄的怒火。如果可能，他乔家愿意求神拜佛，希望刘宇这件事从来都没发生过，但是他没办法。他妈的，谁来告诉他为什么死了一个警察他会这么痛苦？郭林的痛苦是理所当然，他到底为什么呀？他也不想，刘宇的死他也不想的，为什么郭林就不信他？ 操你大爷的，郭林，你他妈的把我搞疯了，你知道吗？你彻底把我搞疯了。 突然扑向了郭林，乔家今天来就是来打架的，郭林不动手就他来，反正日子已经糟糕成这样了，他想不出还有什么可以让他过得更扯淡的。其实郭林和乔家动过很多次手了，有几次是真的压不住火，还有的不过是似真似假的较量。郭林甚至教过乔家一些正规的擒拿格斗，以备不时之需。但是这次他们两个只是盲目地将浑身上下仅存的力气宣泄出来，用粗鲁的肉搏来平衡心底破洞一样的悲伤。郭林压抑着失败者的眼泪，乔家也囤积着无法梳理的矛盾，他们除了这种方式根本无法表达现在的自己有多绝望。乔家想不通，他想不通为什么这世上会有像李岩这样的畜生，他是真的不拿别人当人看，肆意地折磨着别人，以别人的痛苦为乐。他也想不通为什么自己要因为死了个警察而感觉世界都要颠倒过来了，从什么时候起他从不在乎别人死活的心境不一样了呢？但是这些没人能告诉乔家答案，因为唯一一个关心这些的人现在整个人都失控了，而这一切还是因他而起。心里像是被揉搓碾碎一样，乔家自己都没注意自己说话带着机不可变的哭腔。他把郭林压在地上，抓着他的领子。乔家做梦都没想过自己会有朝一日上赶着求一个警察让他去做线人，但是对于现在的他来说，只要能让郭林回到以前那副欠抽的样子，让他干什么他都愿意。然而郭林却对这一切没有反应，他心口实在是太难受了，那是种无法发泄无法描述用什么方式都无法抵消的痛苦。无论他怎么咆哮摔打，始终无法把刘宇的遗像抹掉。他现在甚至希望有个人把自己直接打晕了，这样或许他反而会好过一点。他已经不想再冷静了。乔家无法让郭林平复下来，就只能陪着他继续打。打到最后，两个人都伤痕累累，精疲力尽，只能瘫软在地上，连一根手指头都抬不起来。周围狼藉的如同狂风过境，郭林两天没合眼没吃东西，精神又一直紧绷在一个失控的状态，早就已经透支了。他最后的意识就是视线模糊地看着乔家的脸，能看见他的嘴唇在动，却已经听不到声音了。所以后来乔家把他架起来扶出射击场送他回家，他都无力反抗。不过乔家并没有把郭林送到他的宿舍，刘宇的事情在先，他已经不敢再冒任何险了。他打车到了一个挺僻静的马路口，然后用郭林的电话打给了耿伟，让耿伟来接人。后者听见乔家的声音的时候沉默了很久。 乔家知道耿伟现在对自己也很有意见，他没有说多余的废话，只是将郭林的情况和地点告诉了他，然后自己点了根烟坐在旁边等人。深夜的风吹得他后颈发凉。郭林靠坐在灯柱旁边，从头到尾两个人没有再说过话，也没有过任何交流。等了大概半个多小时，耿伟打车到了。乔家本来想帮忙，却被耿伟一下子推开了。他也没坚持，看着郭林上车走远，他才皱着眉收回视线，自己靠坐在刚才郭林的位置上，半天不动一下。他知道，他跟郭林这是完了，无论是现任还是情人，他们都彻底完蛋了。耿伟把郭林弄到床上之后，转身就要走。他虽然不知道郭林跟乔家说了什么，但是就冲着这时候他还去见乔家，耿伟就一肚子的火。刚才他没动手不是因为顾忌郭林，而是他还记得自己是个警察，当街斗殴是要纪律处分的，为了乔家这种人他不值得。可是现在他跟郭林是在宿舍里，难保多留个两分钟他不会真的动手，偏偏郭林却一把拉住了他。他本来一路上都没睁眼，这时候眼神竟然很清醒。他从床上坐起来。 刘宇的死我有责任，所以说他的事你让我来处理。 耿伟看他一眼。 他也是我兄弟。 你也是我的兄弟。我没了两个哥们儿，我失去不起了。 这么多年的相识中，耿伟从来没见过郭林说出这么软的话。他印象里的郭林总是笃定的，信心满满，哪怕是天塌下来他都会说自己还留了个备案。曾经他甚至因为郭林的精于算计而不爽过，可是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他几乎找不到昨天那个郭林的影子了。第一次他感觉他们身上穿着的这身制服重得让人喘不过气。孟哲、刘宇，下一个代价是谁呢？他们出生入死地努力着，但是坏人却还是一个个活得很滋润。他们在这里舔舐失去的伤痛时，暴风那群人还在灯红酒绿，醉生梦死。或许这个世界真的没有公理可言，也可能他们当初真的选错了。耿伟转头看着郭林书桌上放着那张他们几个人的合照，那时候的孟哲和刘宇笑得嚣张而清纯。 郭林啊，我们是不是不该做警察？ 喃喃自语地说着这句话，耿伟闭上眼睛的时候还是没有忍住眼泪。他本来也不是郭林这种铁血派，心中的悲痛他忍不住。这么多个日夜他都活在这种无能为力的悼念之中，如今还要再多加一个刘宇，如此昂贵的代价到底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做警察？郭林自己也不知道。曾经很多人都问过他这个问题，他的回答都是为什么不能做警察。既然已经穿上这身制服了就努力做好，他的逻辑就是这么简单，没那么多理由和因为。经过了失去孟哲的遗憾，曾经郭林对警察这个职业的理解又深入了几分。他觉得自己必须把哥们儿的遗志担起来，必须替这么多无辜的受伤者讨回一个公道。这个想法到现在也还是没变过。如今呢，他还记得跟刘宇之前聊过一次，也是一样的问题，但是刘宇的回答比他还要简练。 做警察就是为了帮人呗。 那副理所当然的样子就跟郭林问了一个多可笑的问题一样。那时候兄弟俩一起喝的啤酒冰镇着咽下胸口都是暖的，总觉得这些过往都跟昨天发生的一样。郭林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感觉眼睛肿胀的发酸。 刘宇